对。口弦乱对，红人脸滚滚多见见真人时刻天堂在狼之家前夸下海口，并传苏武其汉室归乡不过，小范德金花已取得。夸海口传聘我巧言舌辩，传子卿去汉室归乡不返，叫人来带路朝鲜那般。从你之关 取通报事务要紧。 是。门上哪位在？ 做什么的？ 丁林王求见 后主。 是。 有请大人。 南风不断归边地，君临难辞千里傲。我是丁林王求见。 哦，丁林王。 对他们引将，天朝一交，凡人臣出使一国，除公务之外，概无私交，容你翻听相见。 是。 来人禀 哟， 我家大人言道，天朝离交，除公务之外，概无私交，容你翻听相见。 啊，慢来，慢来。范老从兵古有求见 后主。 是大人，古有求见。 哦，古有求见。是我迟疑， 大人迟疑。 大一问 啊，住手。 哦，原来是为兄说什么丁林王 啊。 相识小贩不会讲话。 你就是我为人到了边库， 什么丁林王不丁林王， 昆布一摸走了下去。 哼。啊，叔叔。 人生皆为剑，东隅胜于上。 君请待此酒，兄因何不还乡？ 臣叫臣叫，阿祖兄请上手小弟大礼三百。 且慢，下官福气在手，君命在身。凡为臣死者，理应参军。皆不参军，何劳费力？ 那小弟致敬唱礼吧。 不能还礼，请坐。 下了， 好过受恩深斥便为下了。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好过不得已而为之。 啊，苏兄，林堂的尊嫂那不 脱皮肤啊。 但不知汉朝国政何人掌管？ 还是那霍老将军？ 哦，还是那霍老将军？哎呀呀，这老儿还在？ 虽然年马越发的精壮了啊！ 哎呀呀，倒也老当益壮啊！ 本来是老当益壮啊！ 啊，苏兄，你从南朝来到佛国，这路途之上不知走了多少日期。 两月有余。 哦，两月有余。哎呀呀，快得很呐、啊！ 君命在身，是怎好迟欢呢、 啊？哎呀，

要想祖国归顺得了，无人比天还苦早。一片好心越烦恼，两米插翅也难逃。我到临头你自己遇到， 中心 thank you。 祖屋，正是闻得你帮脱销离异，今日一见，原来是无礼之辈。 你何以见得我不晓得礼义呢？ 见过不贵，岂不是无礼？ 你为何发笑？非我发笑。下汉苏武进奉天子明诏，受之煎熬，到此江河难以可为，你就该下位迎接。你不下位便是无礼，怎么反倒我不晓得礼？嘿嘿，你吃此言真乃欠痛啊，欠痛。 好好好，吴家也不怪罪于你，已经前来求和，必须一哥一件。 哪一件？ 要你归乡报国。 呀呀呸！俺祖母铁层层一片忠心，日月可照，要俺归顺你朝，是非是日从西起，你便有此望了。 这王家祖母来归顺，因何同袍两把兵，倘若自己臣不分，皇室到此你要化灰尘的。两把把人拨开军， 自古忠臣不惜命，他是也能做忠臣的。 我有明日长长的功夫，奶奶的心儿哪怕他不想。 好，后面白烟与亲家重饮退个班。 望家乡。 Thank you.

很凶啊。 想起了